玩的比他明白，比他明白，还要比他帅，还要比他帅。摩拳一摊，我才加呀加吧，我是大主宰，你们都晓得，我已经来了，你们没跑的。这个游戏一个一把机歪给封杀，我又不是傻逼，为什么花钱给他？我比谁都明白。我不明白，从前我的王子几年不还在玩坏嘴，为什么都是这么土的主角？在我面前我在离去，我是和尚，你留个点我去当和尚，拜拜。也许梦里想你，我会给你打扮，也许风一个的穿了什么玩意儿， 几百